叶修搞出这么一出，直播间里的潘林和李一博也面面相觑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候突然就想到关门放狗。 门关没关不知道，狗是真放出去了， 咬得也挺紧的。 叶修的视角里这时还是没有索克萨尔，但哥布林却一直很有方向感地移动着。就是菜鸟都知道，召唤兽只可能是在操作者操作或是自动攻击目标时才会移动，不然都只会原地傻站。所以有关用哥布林带路这方法，潘林和李一博都只是感慨，根本没去细谈什么原理，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叶修之前又有几人想到这种情况下竟然靠这么一个最低阶的召唤兽就追踪上了对地图超了解的宇文州呢？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巨魔校追起来可就快了。要不是之前连用了三个技能移动来放大视野，巨魔校此时早超上去了。只可惜那三个技能暂时冷却住，让巨魔校的速度无法达到极致。虽如此，用剩下还可用作移动的速度，叶修也让巨魔校顺势拉近了不少。至少他终于亲眼看到索克萨尔的身影了。哥布林身矮腿短，移动真没多快，让他跟玩家角色被甩掉也是片刻的事儿。不过这片刻到底还是被叶修抓到了机会，砰砰！移动中，君莫笑两枪就射了过去，移动中射击干扰索克萨尔的移动，结果宇文州居然一点都不为所动，索克萨尔居然闪都不闪。叶修顿时有些不对，竟然直接无视攻击，这样就能逃开追杀了，完全没这样的道理啊。格林机枪，叶修这次是干脆使出了这个技能，顿时子弹潮水般的飞出，没几发那索克萨尔就被打成了团青烟，消失在迷雾中了。现场别提多欢快了，因为他早知真相啊。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叶修用召唤兽来追踪目标，可谓是充分利用了技能最朴实的性质。但是一转眼呢，就被宇文州以牙还牙了。影分身术，同是低阶技，差不多是被暗夜系玩家当瞬间移动使用的。但是此时宇文州所利用的却是影分身术最纯正的用途，迷惑对手。叶修这样经验丰富的对手，影分身术肯定是骗不到什么的。只可惜一个呆头呆脑的召唤兽被这种技能忽悠，那还不是妥妥的。哥布林一追上来，宇文州这边就连忙让索克萨尔结印了，随后哥布林追，巨魔校赶，那都是索克萨尔的影分身。那么真身在哪儿？轰，半空中巨响声传来，裂开的虚空，漆黑的死亡之门升起了，就在巨魔校的背后。这种情况下，索克萨尔要是还不能恰到好处的来一个技能，宇文州可就真枉为蓝宇队长了。而这道死亡之门真是恨不得直接把门架巨魔校头上。死亡之门那限制对手的作用，宇文州好像一点都没想去利用，这门出得如此之近，那显然就是在追求快速杀伤。 这个角色是明确的啊，利用死亡之门的牵制进行攻击，最后再用死亡之门收尾，虽然可以将伤害最大化，但是面对叶修这等经验和操作的高手，没准伤害没打成还把自己的位置彻底暴露了。其实这要是一般情况下的一般用法，死亡之门对叶修的威胁相当有限，巨魔校的移动方式、移动速度都降低了摆脱死亡之门的难度，所以还不如直接就将死亡之门放个贴身，一下轰死拉倒。李一博这回的分析相当有道理，宇文州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不贪心，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对手最好不要给他留下任何机会，他捕捉机会的能力可一点也没比他们蓝宇的黄少天水平差，对付这种家伙就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想细水长流那非得中途给你截流不可。直接贴身放出的死亡之门，那黑气一探就已将角色贴上，几乎都省了抓角色回来的过程。 死亡之门出来就爆。 帅啊！ 现在掌声雷动，这一集可算是能让君莫笑掉些肉了。之前混乱之语、杀爆陷阱什么的，打掉的生命让人连点安慰都感觉不到。19%，这一击就去了君莫笑这么多生命。宇文州的索克萨尔是追求强控高伤的，他个人的战斗风格也是偏 CD 流一些，那种动辄一大堆连击段数的琐碎技能拼成的连续攻击方式显然并不适合宇文州。抓住机会，一个大招近1/5生命的伤害干脆利落。更重要的是，这一集宇文州也没暴露索克萨尔的位置，此时他隐蔽在旁，第二个技能也已经吟唱起来了，六星光牢。仅凭死亡之门和君莫笑的距离相对位置，宇文州就已经精准判断出来了被死亡之门炸完之后君莫笑的落位。这一六星光牢的预判精准的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了。叶修正瘦身操作君莫笑，想让他翻滚直接起身，六星光牢就怎么牢牢地将他锁住了。六星光牢本身没有伤害，伤害都是想趁锁住目标时攻击的，这样的机会宇文州当然也不可能错过，这时候也不计较索克萨尔会不会暴露了。诅咒之剑、燃烧剑师，两个对索克萨尔来说几乎不用什么吟唱的低阶技能，然后暗影烈焰、鬼影缠身，两个持续伤害型的技能。君莫笑的千击散盾平时防守面积之大让人吐血崩溃，但此时被宇文州这个恰到好处的六星光牢锁下后，轮到叶修郁闷了。因为太大，千击散的盾模式在六星光牢里竟然撑不开，这四个技能的伤害他只能让君莫笑用身体硬吃。索克萨尔的位置至此已经完全暴露，但这四个技能之后宇文州竟然还是没让角色撤离，索克萨尔挥舞着灭神的诅咒还在继续吟唱着。这一技能的吟唱时间明显挺长，几乎是和六星光牢消失同步，灭神的诅咒朝着一端一指。叶修好像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几乎也是同步让君莫笑举起千击伞，竟然是要使用机械旋翼，但是迟了。没有任何光影，但是君莫笑此时脚下所站的那片地面已经被施下了咒法，变得不一样了。企图机械旋翼飞离的君莫笑先一步就想跳起半空，结果双腿刚一离地，下身已经一沉。密林、迷雾，这地图场景的氛围已经够阴森恐怖了，但是此时叶修低下视角一看，就见君莫笑脚下一大片的区域都已经被种下诅咒，奇怪的符文好像蛆虫一样爬了满地，整片区域似乎都附上了一次雾沼，看起来黏稠稠。一声声怨灵的哀嚎开始不断入耳，下身一沉，那是因为有灰扑扑的干枯鬼手从地底钻起，死死扯着君莫笑的裤脚，而后还有露出头来咬的、钻出上半身来抱的，全都死死扯着君莫笑，奋力朝他身上附着，似是要将他拖入这片诅咒的地底才甘心。但是冲着效果，这技能就对得起他的高等级了，幽魂缠绕，术士75级新招，比死亡之门还要高阶的技能。这技能在技能消失或是走出这片区域前，都会让深陷其中的角色持续掉血，另外还有极强烈的减速效果。更强的是，什么瞬间移动、什么影分身术，甚至机械师的机械旋翼，到这片诅咒之地纷纷不好使，全都会被打断，都会将你扯住。幽魂缠绕的诅咒之地没有这种瞬间逃离的手段，除非你运气好，就在技能范围的边缘一步就跨出去。但是宇文州给君莫笑的可是正中心的待遇，这往哪边走可能都会走得差不多技能时间结束了。 可算是让你捞着了， 叶修这时还有心情说话呢。死亡之门之后接连四个技能，再到这个75级大招， 宇文州选出的技能组合毫无疑惑就是索克萨尔在这阶段里能打出的最高伤害了。31%。这就是这几个技能最终能造成伤害的总和。幽魂缠绕虽是75级大招，但论伤害确实远比不上死亡之门。但这技能的威力却也很明显，在控制方面它比死亡之门可要纯粹多了。31%，再加之前死亡之门19%的伤害，宇文州这一波里直接带走了居莫笑半血。他这索克萨尔的威力可算是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了。 可惜了，还不够。 宇文州回着话，这遗憾倒是真的。他当然很希望一波就把巨魔鞘给击杀了，但是眼下幽魂缠绕之后，他已经没有把握还能这样完美的控制住巨魔鞘制造杀伤。这种暴露位置的情况对他来说总是很大的威胁，他不得不早做打算，停止攻击，让索克萨尔换个地方隐蔽了。 你能打成这样已经足够你骄傲了，姥姥都可以和孩子讲。我还是希望故事更辉煌点。那不行，你有差距呢。 这个不是秘密， 我做了一个致命的陷阱在等你。 哦，是什么？ 宇文州刚回完消息脸色一变，索克萨尔居然真的踩住了陷阱。再然后君莫笑就这样立即出现在了他面前，面对面零距离。 暗影陷阱怕了没？